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92章，异化傀儡。 傀儡亡灵， 见到如此数量的傀儡亡灵出现在眼前，江瑶的震惊可想而知。而更令他在意的是那些傀儡亡灵出现的方式。 那滩池水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从里面钻出来？ 炼魂池，难道说……陆星月盯着那些从黑色池水中爬起的蹒跚黑影，又扫了眼洞内顶部的那些悬吊的人影，发现那些人影的数量似乎比先前看到的要少了许多，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原来如此，原来这九泉泉眼还是个制造傀儡亡灵的地方。 制造傀儡亡灵？江瑶惊讶道， 难道傀儡亡灵不是那些失去半数魂魄的存在自然异化而成的吗？ 理论上是的，但这种异化过程十分漫长，除非用某些方法人为加速，就比如通过眼前这滩炼魂池。 陆星月脸色凝重， 炼魂池是由幽冥界中的怨力之气聚集而成的，而那些失去部分魂魄的存在一旦接触炼魂池里，便会迅速异化成傀儡亡灵。你看池子上方那些人影，全部都是被剥夺了部分魂魄，这些很可能就是为了制造傀儡亡灵而特意准备的素材。 还真是， 江瑶瞪大了眼睛， 而且他们好像都是寨城里的住民，这到底是…… 说话间，陆星月手中的焰火光珠忽然暗淡了一瞬，而就在那时，洞内那些原本矗立在池内的傀儡亡灵们，像是突然得到了某种指示似的，开始尖笑着向两人冲来。 不好！ 江瑶和陆星月两人神色一变，同时朝着边上一滚，说时迟那时快，一张由数道光所组成的巨网瞬间笼罩在洞口，堪堪将冲在最前方的那几只傀儡亡灵给拦了下来。 这些傀儡亡灵好像不一般，我的光所可能挡不了多久。 陆星月望着光网后那些咆哮着的傀儡亡灵，又低头看了眼手中那颗越来越暗的焰火光珠，一股大难临头的感觉顿时涌了上。要是在黑暗中对上了那些不死傀儡，那可就基本交代在这儿了。 说起来，你之前暴走的时候好像你也暴了一只傀儡亡灵，说不定你的妖力正好克制他们。 陆星月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对着身边的江瑶说道， 要不你把那爪子再具象出来看看。那也要我具象的出来才行啊，而且你不怕我再次暴走吗？ 一想到江瑶先前那副不人不鬼的模样，陆星月顿时闭了嘴。而此时洞口边缘的石壁上已经在傀儡亡灵们的冲击下出现了丝丝裂缝，那些怪物突破光网的封锁已经是时间问题。 没办法了，原路返回吧。 陆星月心下做了判断，然而一转身却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入口。原来那入口早就淹没在先前江瑶妖力暴走所造成的塌方里了。 我去，这下可真要被你给害死了。 见到唯一的生路也被堵死，陆星月的内心是崩溃的。不过作为罪魁祸首的江瑶倒是十分冷静，只见他抬头 迅速望了一圈岩洞四周，很快便在两人上方的天顶上发现了一个大洞，而这洞正是他自己先前掉下来的地方。走，去上面。江瑶抬手指向上方，而陆星月见状也不磨蹭，伸手一挥间，一道淡黄光索便瞬间攀上了天顶洞穴。陆星月的身躯也随之跃上，并转身挥出另一根钩索，将下方的江瑶拉了上来。哗啦一声，就在两人刚攀上天顶洞穴之时，那群蜂拥而至的傀儡亡灵也在同一时刻突破了光网的封锁，叫嚣着冲着上方的两人扑去。两人见状不妙，连忙掉头就要往洞内钻，而正当江瑶转身之际，他的眼角却忽然瞥见了些什么。只见下方那片绿色灵光中，一名干瘦的侍女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那群傀儡亡灵身后，抬着头冷冷地注视着他。他不就是……江瑶愣了愣，但此时最前面的那只傀儡亡灵却已冲到了江瑶面前。啪的一声，锐利的光索从江瑶眼前一闪而过，将那只爬上来的傀儡亡灵瞬间甩了下去。与此同时，陆星月焦急的喊声也响了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江瑶回过神，顿时也顾不上那名眼熟的侍女，连忙转身跟着陆星月沿着倾斜而上的隧道奋力攀爬。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从两人身后坠机而至，显然那些傀儡亡灵们也开始前赴后继地钻入这一人宽的狭窄隧道。陆星月眉头紧皱，咬牙一挥手，再次在两人身后筑起了一道防护光网，只是这次的光网似乎暗淡了不少。在连番的消耗中，陆星月的法力显然已经透支到了极点。 可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陆星月脸色发白，手指也隐约有些颤抖，而这些都被江瑶看在眼里。 你刚才说我的妖力正好能克制他们？ 江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光网后那些越追越近的傀儡亡灵。 说是这么说，但你现在还没法具象出武器吧？ 陆星月惊讶道。 虽然没法具象武器，但我至少可以用妖力给你的武器做加持。 江瑶说着，将泛起暗紫电光的手伸向前方的淡黄光网。 放心吧，这种程度的妖力使用我还能控制。 话音刚落，一道道暗紫色电光便顺着江瑶触碰的手指缠上了光网四周，也将光网的亮度骤然提升了数个等级。而在那不祥的暗紫花火中，那些追击而至的傀儡亡灵们竟然真的止住了脚步，似乎对面前的妖气颇为畏惧。 成功了！ 一招得手后，江瑶随即果断掉头，趁此时机与陆星月一起加速攀爬。渐渐的，后方的尖啸愈来愈远，在蜿蜒向上的隧道中，两人冒着腰很快便将那些嘶吼的傀儡亡灵们远远甩在了身后。 看样子他们暂时是追不上来了。 陆星月瞄了眼身后，终于稍稍放下了心。他再次掏出那只星旋盘，却发现上面的指针竟然又开始无序乱转，似乎是在先前的动乱中被刻坏了。 啊，怎么会？ 陆星月的晶莹一瞳中闪过一瞬焦虑， 他试图再次重启星旋盘，却依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结果，脸上顿时爬满了失望。为什么偏偏这种时候？可能是因为这里位置特殊，影响了星旋盘。等我们爬上去后再试试吧。 见到陆星月怅然若失的表情，江瑶连忙安慰道， 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龙骨钥匙在这栋副楼里，就算星旋盘不能用，也总有其他渠道打听到消息的。 陆星月似乎愣了一下，他抬眼看了看江瑶，双唇微张，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纠结地移开了视线，含糊地嗯了一声。 总而言之，虽然我也不记得这隧道上方通向哪里，但现在也只能先爬上去看看再说。 江瑶说道， 只是希望别再碰到那些傀儡亡灵。 傀儡亡灵？这事儿绝对和思悠脱不了关系。 没想到那家伙竟然在暗地里搞这种事儿，早知道的话。 一想到那些差点要了他们命的不死怪物，陆星月脸色顿时又阴沉下来。 有一点我不明白，如果说抓城里女性制成傀儡亡灵的就是司幽，那么他制造那么多傀儡亡灵的目的是什么？ 江瑶问道。 目的的话，猜也猜得到，估计就是为了圈养不死军队。 陆星月正色道， 普通的傀儡亡灵没有思维，不受控制，攻击全凭本能，成不了记号。但你刚才也发现了，之前袭击我们的那些傀儡亡灵们却能运用战术，攻击力大幅提升，显然背后有家伙在控制他们。 控制傀儡亡灵？这真的能做到吗？ 能做到，只要通过炼魂池。 陆星月解释道。 还记得我们之前碰见过的古雕吗？他们就是被司幽改造后的傀儡杀手，只是没人知道司幽是如何能将那些生性凶恶的妖魔驯服的。 而如今见到那滩炼魂池，那么一切都能解释了。 因为由愿力之气聚集而成的炼魂池，可是精神类操纵邪术的最佳催化剂呢。 陆星月顿了顿，似乎若有所思。 而且啊，有传言说这届阎王似乎有意出手整治九泉寨城，恐怕司幽这样做也是为了做战争的准备。 所以司幽抓来那些居民，就是为了通过炼魂池大量制作能为他所操控的傀儡亡灵，作为抵抗阎王的不死军队。 江瑶思忖着，但总觉得还有点说不通的地方。 可是就算他把整座城的居民都抓来，这点力量也抵抗不了阎王大军吧？ 那可不一定啊，这些傀儡亡灵可难缠了，一旦能自由操纵，那么能发挥的作用必定数倍于古雕。 陆星月说道。 真的是这样吗？ 江瑶还是有些犹疑，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此时他的脑海中忽然浮过先前瞥见的那名神秘的干兽侍女。说起来，那个侍女怎么会出现在洞里？她为什么没受到傀儡亡灵的攻击？ 对了，为什么这一次抓的清一色的都是女性，而且还都缺失了半数魂魄呢？一般来说，缺失那么多魂魄的存在是不可能成为九泉寨城的居民的吧？ 江瑶想了想，忽然问道。 那些居民啊，原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被强制剥夺了半数魂魄。而之所以听着女性说，可能是由于女性更容易迅速异化为傀儡亡灵吧。陆星宇回答道，我们当初被当作女的抓进地牢，恐怕也是为了做傀儡亡灵的制作素材。 等一下，你刚才说他们是被强制突破的。 江瑶突然愣住了，在那一瞬间，一幅幅记忆画面顿时浮现在他的脑海，萧远被夺魄时的痛苦表情如一把利刃，深深划开了江瑶内心深处的某道伤疤。 难道是镇魂石？